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父慈子孝好温情，媒婆来去不平静，鼾声四起大如雷，这掩耳盗铃再不行啊。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大宋临安城百姓故事，就是百姓故事。关于噪音污染这个问题啊，其实咱之前都聊过，那可不是说现如今才有这问题，在宋朝的时候也有这样，不过那些矛盾呢都是发生在邻里之间，于是就很容易因为看不顺眼对方而互相动气，甚至动手大打出手。但是咱今儿说的这故事呢，却是发生在一对父子身上，他们的解决之道啊就比较内敛了。儿啊， 哎呀， 我爱答应。 八辈， 哎， 他打你真痛快。 我说儿啊， 有什么事你直说吧。 我儿呢？儿啊， 这儿呢。 哎，是在这儿呢哈。你说你今年也不小了。 是啊， 爸爸我也挺老了 啊。 哎，这么多年呀， 怎么 我就有一个愿望。 您说就说，您别乐呀。 我这是乐吗？我这是哭呢。 您哭什么呀？ 我就想看见你呀成家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您要去世了，想看见胳膊人给你抱上。 这孩子呀说这话是这意思，但是就是不太好听。 不是，您直说嘛。 我就想看着你成家立业，到那时候我也就无怨无悔了啊。 不是，我也不愁什么呀。 你说你在饭店里边当个厨师 啊， 当然了，这也是不愁生计的一个手艺人， 可不吗？ 啊，所以说在咱们临安城啊，你也算是那抢手货。 那当然了， 在这个媒婆的眼里头啊，你应该属于那种抢手的。 那我是那个好桃花， 对吗？我对这个呀，是一直比较充满了信心的。 嗯， 我也求了好些个熟人了， 是吗？ 还真不错 啊， 东街赵大妈。哎，可比咱们这西街的王婆可强。 有什么区别呀？ 赵大妈 嘴下边说的这个媒婆的这些亲事 啊， 就无往不利了。 你看看 赵大妈有个外号啊， 叫 捏和山。 什么叫捏和山呢？ 俩山呢 啊， 不挨着谁吧？ 谁都不爱， 谁也不爱谁， 没错。 经他这么一说和 啊， 这俩山都能给捏合在一块儿， 还就这么巧？ 你瞧瞧他的多大本事？ 没错， 赵大妈呀是舌灿莲花呀，而且他有眼光， 口吐莲花。 哎，嗯，口吐莲花像话吗？ 这么大能耐呀！ 他有本事，一眼就能够在茫茫未婚男女青年当中，把最适合的那对他给捏合在一块儿的。 不错， 今儿好不容易啊，我一会儿把赵大妈请家里吃饭来。 行了，那我赶紧走。 哎，你别走啊！ 哎啊， 我这废物，你走了，我让他给我介绍老伴儿是怎么着？ 不给我找一后妈吗？ 找什么后妈呀？ 啊，不是、啊， 这孩子的，等你这事儿完了再找后妈、哎、啊。这个，你得好好表现表现。 那没问题呀、啊。 听明白什么意思了？ 行， 哎，行了，就这么着啊。嗯， 哎呀。 这你沾沾你这个这大妈这爱吃茄子，你知道吧？ 哎哎，我这厨房备去。 哎，你整一茄子啊！ 你说这事闹 哟哟，赵大妈来了 哟！ 您来的真准 呢！ 哎，真准时，真准时。 哎、 怎么样、 啊？ 最近身体是不是不好？ 啊、有点面瘫呢。 我看出来了，说话现在都有点不利了。 啊，对，但是不影响我的专业素养。 哦，嘴还好使是吧？ 啊、挺好使的，你看能聊上吗？ 什么？ 啊？ 说什么？ 能聊上吗？ 你能不能听明白再说话啊？ 刘大爷，您去玩去。 哎， 看看，你看你耳朵有问题， 啊、 我这表达没问题。 这嘴不利索，那就吃吧 啊！ 你谁嘴不利索了？ 榴莲烧茄子，来吧。 哟哟，这茄子。你一看 吧唧倒真清楚。 这什么烧茄子？ 榴莲烧茄子。 哦， 没吃过吧？ 哎，真是实在人，榴莲那么贵，跟茄子搁一块儿。 你看看， 真有想法，这孩子。 臭咸臭咸的。 啊，真是，哎呦，这真是十里飘香啊。啊，好饿呀。 您来一口。 哎，我这么尝一口啊。 哎呀、 啊， 还行啊！ 哎呀，好吃！ 哎，不是 这是 您别光吃它、 啊， 您也吃吃我， 啊、吃你， 您也看看我。 哦， 对不对？ 我看看， 您干嘛来的呀？ 哦，小伙子， 哎， 长得挺神经啊，不是？ 这什么？ 挺精神的 啊？那您夸奖。 就是有点胖啊，哎，不是，我就是稍微有一点啊。 不是 有点重，就是你这个体型啊，你这个肚子都快滋到你爹身上了。 我就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儿、 哎， 是吧？ 啊，我觉得那是你有点你儿子伙，你们家伙食真好。 我说那个赵的不是那个对赵的妈、 啊， 您是不是觉得我儿子稍微的有一点这个？ 啊，稍微有一丢丢丰满啊，丰满。有一点满， 就是太胖了，是这意思吧？ 啊，对， 减肥。 哎呦，吓我了！ 我儿子减肥了，我儿子打今儿开始， 我妹说 减肥了。 哎呀，其实也不用，我告诉你，胖子其实也是有市场。你看隔壁那老鱼胖成那样，那人也结婚生子，对吧？ 咱不能跟老鱼比、 啊，为啥呀？ 那老鱼呢？哎呀， 你个老鱼， 你想想这老鱼他老鱼。 他 不是胖了一天两天了， 不是人 ，他不是胖了一天两天了，对不对？ 就是 老于这么多年了，要求也低，反正就是能结婚就行了。你这， 是骡子是马， 你别跟他比，你丢人呐！ 哦，那所以了，你看他都能结婚是吧？他都能生孩子， 我 觉得。 您 安全感，我觉得胖好歹有这个安全感的标志啊！ 我说赵大妈，您吃、啊， 嗯，来，干了这一杯酒啊，哎呀，好吃！哎，那小陈啊， 哎、 你对你未来的这个媳妇儿有啥想法跟要求啊？ 我的要求并不高。 啊、 但我想从前一样好。 你还有从前呢？ 不是 那个，你还想着以前那女朋友呢？ 就志同道合，能跟我吃到一块儿就行。 吃到一块儿，我就能跟你吃到一块儿。 哎、爸，你快给他收拾神通，好不好？ 要你把这纳为后妈，我都不说你。 这个行了，我开玩笑，开玩笑啊，我有底儿，有心里有底了啊。哎，这个那个下个月啊，下个月一定相亲成功，第二个月顺利成亲，没问题儿。 太好了， 没问题儿。 故事讲到这儿啊，看来真是一派其乐融融。然而这对父子美满生活里却有一个互相都不能谈起的话题，什么话题呢？您接着往下听。 哎，那个老陈那儿吗？ 赵大妈来了。 哎，那个老陈呢？那个啥啊，这个 事儿成了。 别激动，别激动啊！我这个，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这个精力也不太济，这个我还想去查一下体个检啥的，所以没时间去给你们家小陈说这件事。 等会儿他照了吗？ 啊， 我听这意思吗？ 啊。你听出 听这意思就是不管了这事 儿啊？这个 这什么怎么回事儿？关键你饭你我关键鸡我都给你炖了 啊！ 你也吃了，你这家伙呢？我那蘑菇那都是上好的， 真是吃人饭， 你吃 嘴短。 你关键你没少吃。 哎呀，我说吧。就这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 我心脏啊， 我把那个咱家小陈的个人信息我给散发出去了，我让大家伙都帮留意一下，说哪家姑娘合适啊？ 是不是得有600多姑娘啊？ 哎，没找着，对， 一个都没有啊， 没有，就姑娘还没找到，找到了一群小伙子。 那您这可错了，我们家这孩子是个男孩。 哎，我知道，我说的这小伙子都是姑娘们的哥哥啊，姑娘们的哥哥有话要说。他们呢都是跟你们家小陈啊都认识啊，原来在一起呢来往过啊。对，觉得小陈，你们家小陈这人呢倒是不是一个，不是，这是一个好人。 倒是 个好人。 是好人。 但是呢有一点呢，说这个是这真是个大问题，说你们家小陈太爱睡觉了。也就算了吧，就是一睡起觉来了哈一声如雷啊，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就出了大名儿。就是大家伙没法跟他在一个屋里睡，就方圆5公里他在这儿睡觉都得肃清了，你知道吧。后来就是这鼾声觉得受不了，就大家伙交换意见，都被小陈鼾声折磨之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说这鼾声真的没人受得了，所以不能把妹妹嫁给你们家小陈。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呢、啊、我这你想我这活了30多岁，不是80多岁吧，我这个这那个介绍了好多对都成了，你知道吗？这个有10对有11对都能成，你知道吧。就从来就没有过不成的，就是看见我没准都成了，所以我作为一个金牌媒人，我不能做没把握的事儿啊。我如果这事儿你要理解，再到小陈身上了，我你说我以后还怎么拽这那个在这一行干下去呢，对吧？我好歹也是个金牌嘛，金牌啊。所以这事儿就算了吧啊。好，那我走了，老陈走了，来回见 ，say goodbye， 别送撒尤娜了。 儿啊， 怎么了？ 可别往心里去啊！ 不是他这什么意思？这是 就是嫌你打呼噜声太大了。 我没有啊， 没人愿意跟你好。 哎， 别急， 是不是？算， 茫茫人海， 哪天再说， 什么时候不得？他准有一个适合的人， 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嘛，干嘛偏在临安找？临安芳草本就少，而且质量都不好。 你看您是过来人的啊。 那可不，您那是时候，要不然我当初也不能找一个菲律宾的你妈妈。 妈，这什么什么玩意儿， 就是国内骗不了了嘛。 哎呀。 这行了，就这么着吧，这个 那睡觉吧， 睡吧，那就 行。我先睡觉去了。 我也睡觉了 啊。不，这有点问题 啊。 这么多年啊，一直想问一问， 你说 为什么这个 都得您先睡觉，我再睡觉呢。 哎，我这个，我身体不好，你知道吧？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呀、照顾着点儿自个儿，你知道吗？不是照顾你自个儿，就是我这睡不好，你照顾照顾我，然后就再 那也不对呀，那我照顾您，您为什么把门窗堵得是严严实实的呀？ 这个， 是不是您也嫌弃我打呼噜呀？ 没有，没有，这孩子怎么说话的？这是，这个，他是这个，他是，哎呀，我的个天呀，就是你这个， 总之吧。 他是这不是他，你没明白， 说 你糊涂了，你知道吧？你糊涂了， 咱谁糊涂了？ 他是你要不信， 啊、 就是咱爷俩，就是咱爷俩，在一屋睡不完，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 哎， 好呀， 反正今儿我也累了，这他妈说话也刺激我，上去睡。 我是这，我是这。我的天哪！哎呦！起来！ 哎， 起来！ 嗯， 滚！回自个儿屋！ 你怎么能这样？我刚睡着啊！我还没睡踏实呢。 你睡踏实了，你要睡踏实了，我就死了。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口，那么现如今小陈的伤口就是难以言说的鼾声带来的困扰。不过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说小陈那个奇异的鼾声啊，却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哎，变得成宝贝了。 上班去喽！哎呀，不是这事儿闹。 哎，我这不疯了吗？哎呀，我这也没睡好觉，我还把他给骂了。那个，就是，就慢慢点啊，儿子。 哎， 这孩子也不容易。哎呦，好家伙，咱不走路不？对不起啊，对不起，又老刘啊。 哟呵呵呵呵呵，您瞧，老陈，你怎么这么着急忙慌？干嘛去？你这是、 不是我害我倒没什么事、 啊、 你那么着急忙，你撞我了，你问我嘛去？ 是那这 你着急忙慌干嘛？ 谁先说这个？谁没责任？ 你着急忙慌干嘛去？ 嗨，我不是，我现在干嘛你不知道？我不跟王员外他家干管家呢吗？哎呦，我跟你说，我呀，我这手里边这不是有不老少的资源吗？哈哈，今儿啊，这个。给我们王员外物色两栋宅子去，明儿我再替他买几个古玩，那手里头钱进进出出的，就跟自个儿这是这。你说我这一天不着急点，这钱怎么办？ 哦，你说这玩意儿，你这叫得便宜买乖，是不是？ 没 什么，得便宜买乖了啊，不合适了。 过路财神，这都 不 是。 哎， 你 这不 啊？ 那你这干嘛？你这你不是怎么意思？怎么还唉声叹气的？ 哪有我这嗨，忙活呗。得，我走了。 你别走啊！你 啊，你想听 啊？ 那会儿那王家他们家今天那巨大的宅院吧，然后我就得惦记一点忙了，这，哎，愁死我了！你听懂了？ 我听懂了，我是替子。 替子？ 替 子 你啊？ 哎呀， 替子就是你啊？ 哎呀， 哦，替子你哦。最近老王家啊，新添了这么一座巨大的宅院，好家伙 啊啊！ 怕遭人惦记吧，这偏偏怎么着都找不着那合适的守宅子人。 是， 他这几个这仆人后半夜这睡得这无声无息的，这太大的宅子，好家伙，前后院一跑六出六进，你想这大宅院 六出六进 啊！哎呀，找几个人吧，你说这年轻人现在都较多，你说是这。也不行，一到半夜你困得一个滴了当啷的，我就找这守夜的人，我找不着。 哦，愁这事。 主要他贵，你知道吗？ 哦，贵。 他六进六出，他怎么能找十二个人吧？ 嗯， 好多少钱那是啊？ 还真是。 他不让我乱花钱，你说他有钱买宅子，没钱过去。 啊，是是是。 哎呦， 好费这劲呢。 嗯。 哎呀，不是儿子，你怎么来了？ 啊， 儿啊， 我就没走。 我一直跟您后边看您要干嘛去呢？ 你不是 这不是小陈吗？ 哎呦， 来， 刘叔， 叫刘叔，叫刘叔， 嗯， 叫刘叔啊， 叫了， 叫啊， 叫啊， 刘叔， 哎， 哎， 这就行了。 干嘛呀？ 就为了叫一声啊？ 不是，不是，他主动请了，就听着是。 不是，我刚才跟后边听着怎么着，有一宅子 啊， 要送我。 嗯， 不是不是，那个缺人就守， 缺人住 吧， 知道吧？他们这个刘员外啊，买了这么一大房，这大房子没人住，满大街找过去住的人呢。 没问题，我去啊， 我也去啊。 这么跟您说，您可能不知道，我不怕您笑话，跟您说实话啊，就我这人啊，睡觉好打呼噜，哎，我保证啊，在您的宅子里睡得踏踏实实的。 我要找守夜的，我真找一人试睡去啊。 不是您没明白，我这打呼这声啊，把里边人所有的睡着的人都能给吵醒了，并且我这频率不固定，忽快忽慢，忽上忽下，连鲸鱼都听得见，知道吧？保证震慑住每一个人，睡着的人给他震醒了，赶来的人给他震走了，就这么大能耐。 哦，你跟那么说，你跟那个井鼻似的。 可不嘛，味儿吧味儿吧的。 哦，这个 再者说吧，还有一个小原因， 啊， 就我一打呼噜吧，我爸爸老睡不着觉，哎， 嗯， 我说这跟家了老吵我爸爸那也不合适啊，还不如化悲痛为力量，化鼾声如钱财，我挣点钱， 这孩 子行不行？你说我， 哎呀，你说你把你刘叔说的，哎，我还怪感动的， 是不是？ 这年纪轻轻你还有这份孝心， 嗯， 行了，老陈的小陈啊。哎呀，我听这个，我说老陈最近这眼圈怎么越来越黑， 精神不好， 天天睡不好 觉， 是 吧？不容易。行，那孩子你也别着急， 嗯， 那什么刘叔答应你，你先来试试， 好， 行不行？一来呢，让你爸爸睡个好觉；二来你躺着把钱就挣了；第三呢，我也能给自己完成任务。 谢谢你， 是吧？行了，那我就回去报信去了。 慢着呢， 小伙你可。注意这事儿，可就应承下来，可别改啊！我回去 就这样了，病死了， 啊。行了，好了，那我走了啊，老陈。 慢点啊，老陈。 哎， 慢点啊。 哎， 儿，我儿， 哎， 你呀，这长大了呀，爸爸呀，心疼你呀。 哎呀，我答不答应都不吃紧的呀。 是是是，这个你这可以啊，这个真是替爸爸着想啊。哎，您瞧瞧吧，谁能料想得到啊，从前那曾经困扰过父子俩的鼾声，如今竟然变成了一项新技能，发展出了一个躺着赚钱的副业。然而啊，唏嘘过后回头再看今天的轻松啊，却着实是得到不易呀，啊。如果没有父子俩之间相互的爱与包容，也许也就不会有最后这皆大欢喜的局面。这正是奇葩副业多难得，变废为宝正则折，父子同心共断金，皆大欢喜，他是笑呵呵。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